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17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昨晚在朝阳区文化馆九剧场闭幕。闭幕式融合了红毯秀、嘉宾开讲和颁奖礼等环节。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剧目《抓壮丁》获得了本届的金刺猬奖。北京大学的原创话剧《一个剧本》获颁最佳演出奖。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美国夏洛特儿童剧院联合排演的美国版儿童剧《成语魔方》昨晚在中国儿童剧院结束首轮演出。这个中国儿艺的经典剧目包含班门弄斧、东施效颦和叶公好龙三个故事，10名美国学生用中英双语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为期3天的2018北京少儿曲艺比赛昨天闭幕。本届比赛有来自全国的作品251个，涵盖相声、快板、双簧、评书、山东快书、牛鼓、鼠来宝、单弦儿等多种曲艺形式。决赛评选出1等奖、2等奖以及新苗奖、园丁奖等奖项。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由崔健领衔的古北水镇星空音乐季长城夏季音乐会在古北水镇长城剧场上演。在群山和司马台长城脚下，崔健携手歌手程琳、口琴大师杨乐、青年作曲家王斐南等人齐聚露天剧场，带来了一场震撼人心、让人燃起的音乐狂欢。2018年香港青年文化实践活动及台湾学子暑期文化实习月活动近日在京闭幕。来自北京、香港、台湾三地的40多名实习生在国家大剧院、首都博物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画院等文博机构进行为期1个月的实习，在实践当中深入了解京味文化。再来关注一组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雅加达亚运会首个比赛日，在上午的武术长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培元第6位出场，出色地完成了整套动作，得到 9.75 分，夺得冠军。这是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2002年以来连续5届亚运会夺得赛会首金。昨晚中国游泳队亮相第18届亚运会游泳比赛，取得多项冠军。其中世界冠军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当中打破日本队垄断夺金，而昨天恰好是他的23岁生日。中国队领军人物孙杨也取得了一枚从未染指的金牌，他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后程逆转，以1分45秒43首夺这个项目的亚运桂冠。亚运会女排比赛昨天打响，由多位奥运冠军压阵的中国女排在首战当中以25比11、25比15、25比13直落3局击败越南队，迎来开门红。明天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个对手中国台北队。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勘丹桥到定慧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种我们的旧房翻新的生活方式。房子久了影响舒适美观怎么办？房子年久失修，漏水漏电，墙皮脱落了怎么办？房子滋生了细菌影响家人健康又怎么办呢？斯巴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一次性的来为您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让你可以省时省心省力省钱，不搬家，只需要48小时旧家换新颜。斯巴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本周招募30户旧房翻新的样板间，凡是电话预约到场参加旧房翻新样板间说明会的朋友就可以享受1000元抵2000元工程款优惠，电话预约到场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免费的获赠购物小推车一辆，更多惊喜欢迎到店咨询。翻新热线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一站式解决所有旧房问题，不搬家，48小时完工。再说一遍，电话400-665-8848。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乐享生活的正题了。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周一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书房板块。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到了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因材施教的事儿。首先欢迎我们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于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玲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今天我们要说因材施教的事儿了。刚才两位老师都在跟我说，因为现在暑假嘛，所以会有很多的孩子来面对两位老师。 是的。 两位老师呢也会面对很多的家长。哎呀，暑假了我们也不能闲着呀。哎，这家长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所以呢，在讨论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两位老师就觉得好像在暑假见到的这些孩子们家长们就很想要有话要说，关于因材施教这4个字儿啊，我们要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嗯，如果你们家的孩子 在这个学习呀、啊、或者是甚至说你跟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都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来给两位老师留言，我们跟大家支支招。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呢我们放了这个先懂孩子再谈教育这样一条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练军一生的打卡我已经收到了啊。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先懂孩子再谈教育。很多家长说，我生他，我养他，我还能不懂他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懂他的人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先后的顺序？两位老师是怎么考虑的？ 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了解和懂，是以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生活中的一些观察，这个真的跟我们父母的自己的教育环境，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工作习惯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一部分我们并不能真的说我们把孩子完完全全了解到了。比如说呢，我们在懂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那么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体系，那么我们可以把，比如说我们家长可能会认为我们家孩子聪明，但是其实呢，我们不能仅仅用智商的高和低来去评判一个孩子的状态和他的能力，包括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要综合去看孩子整体的结构，因为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呢，有的孩子他的语言的逻辑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有的孩子呢，他在这方面能力偏弱，那么但是有的孩子他在他艺术的表现力上就会很好，那么有的孩子呢，他会有他的学习性方向也不一样，有的孩子是视觉学习型，有的孩子是听觉学习型，有的孩子是动觉学习型，那么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用心耐心的观察，因为家长跟孩子长时间学习上的陪伴只是在课后，那么孩子在大量上课的时间，其实家长是不能完全看到孩子上课时候的状态的。那么所以其实呢，家长以为他很懂孩子，特别是很多的家长都有真，其实我们非常理解家长们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但是我们真的要了解孩子，我们可以做到扬长补短的对孩子自身的性格优势进行教育与提高，以提升他的自信心，那么可以让他在全面的学习上，通过在一个领域自信心的提升，那么让他的自信心全面提升起来，让他体会到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不是呢我们家长只是片面的集中在你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英语成绩等等这些成绩上看到的孩子的表现的优劣，那么就定义孩子学习能力的好坏，甚至一个孩子综合能力的好坏。那么这样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这次的假期，我们看到真的在北京有很多的孩子在假期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他们的很多的睡觉、吃饭、写作业、休息的时间，甚至都是在一个一个补习班的车的后备箱里面度过的，真的是有很多的孩子是这样的，真的。但是其实每一个孩子并不是他通过不停的疲于奔命和高强度的压力就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学习效率的提高，另外也不能让孩子真正，其实孩子应该是天真烂漫的开心的时刻。我特别想跟各位家长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孩子一定是在他的开心、放松、自在的状态下，他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效果，包括他专注力的提升，而绝不仅仅是在他有很大的压力，强度越高，他就能够绽放出来他的学习成绩的提升，绝不是这样的。 其实说到这个压力教育，包括说，就给他填得很满啊，时间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长像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是在用自己的过往的经验和自己的感受去套孩子的感受，就觉得说有可能我就是这么学出来的啊，那我觉得这得很刻苦呀，这得一刻不歇，有什么天真浪漫，还有什么就是要很快乐，我原来学习的时候就不快乐，但是我学出来了。很多家长我觉得是在用自己在过往的一些经验，就经验之谈吧，这个时候，而且呢他觉得小孩子不懂事儿 啊，我给你太多的自主权啊，自由的时间，你就会去干很轻松，你认为很轻松的事情，但这些事情与所谓的学习或者与所谓的提高你的学习成绩无关。哎，这个时候一般你们会怎么先跟家长说？不要把你的经验去套他。这个懂孩子不是在说，因为他是我生的，所以我生来我就很懂他，不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是我生的，所以我就一定很懂他。 不是这样的。嗯，因为这个孩子啊，他有孩子每一个年龄段的特点。不同的年龄段，他对于爸爸妈妈的话接受起来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在最早一次节目当中，张丹老师也说过，对吧？好像是在八岁几岁，什么妈妈是神？ 对，在他一岁之前，妈妈是神 啊。 然后呢，那个在他零到六岁，就是一岁到六岁的时候，就是父母就像超人一样的，就是父母怎么你如何去对他的教育和教养，他。你是棍棒式的，你还是糖果式的，他都是接受的。 都是超人。 对，你到八岁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他跟父母之间是平等的。 啊， 那还有一点，十八岁以后，孩子会觉得他会比父母大。就是说他会 这个父母的 就会变小 了，这个颠倒了，这 感觉。对 对，哦，对。而现在的孩子呢，跟我们小时候70年代、80年代接触的整个咱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以及接触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在我们那个年岁，可能18岁觉得成人了，跟父母翻过来了哈。 嗯， 现在的孩子可能12、13、14 就翻过来， 就觉得他可以翻过来了，对吧？时代在进步嘛，所以我们说懂孩子真的是一个艺术。 嗯 嗯，给孩子提的要求，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就是我记得。每当我们就是在街上或者在商场里边看到，我曾经有两次跟同事一起在商场滚梯的下边，滚梯要坐滚梯的那个地方，一个这个车，这个叫什么车呀，那叫 购物车， 不是不是，就是坐着那个轮，那叫什么车来的，一时想不起来了，不是婴儿车，就是那个病人坐的那种轮椅啊。一个孩子，脑瘫的孩子坐在这个轮椅上，连头都抬不起来，后边爸爸妈妈推着这个孩子。当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大家就在说，你看，就是当孩子这样的时候，可能对孩子就没有要求了，就是你健康就行了。可是当孩子健康之后，就会给孩子提无数个要求，以我们家长的认知，以我们家长的想法，去给孩子提无数个要求。 其实这一点啊，我们自己就会有感觉。你健康，你自己健康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工作我要当业绩第一，我考试我要成绩第一，我什么，哎呀，我还得恋爱谈得好，我就哎，还得有个漂亮的孩子。但是当你生病了，你自己难受的时候，你就说啊，什么都不要了，现在就让我好好进食， 对， 是吧？让我吃好吃的什么的，你自己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所以我们对孩子，我觉得第一条就应该是健康。这个健康呢，又分为什么呢？分为心理和生理，这个身体和心理上的。 嗯， 而往往这个心理上的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以往有很多的报告，就是孩子是学霸了， 嗯， 但是心理扭曲，最后变成犯人了。那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孩子，最后是这样的结果，这一定是我们家长不想看到的。 或者我们也会在很多的毕业季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毕业生因为就业的压力啊，因为拿不到毕业证的压力啊，就是大学生，然后选择很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 对呀， 你说那父母多难受呀， 对 呀，20多年，对吧？盼望你成龙成凤，然后到这个，其实这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埋下的一个隐患。 对， 嗯， 一直的心理不健康，心理的这个不舒畅，导致的最后一次性的爆发。 嗯，其实我非常理解，因为我在想，回想我在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主要是我爸爸管学习，就我爸爸曾经跟我说的那些话，哎呀，我现在都能记起来。我现在在回想，我非常理解他说的，我还不知道你吗？那句话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从你生下来我就看着你，所以你的性格的本性是什么？就是你现在跟我说这句话啊，你撒这个小谎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真实的意思，我是非常懂你的。家长朋友们，我知道你们都非常懂孩子，因为这个性格本性你们是非常懂的。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懂其实还是要结合整个大的环境。 不是不单单说他的本性，他爱学习还是不爱学习，或者此刻到底是想玩跟你撒了个小谎，这么一点点的本性的理解还不足以说到说在教育层面上面算懂他。 对 啊，我们要回答一个就是有点苦恼的这个家长的问题啊。他说孩子特别喜欢动漫二次元，现在是青春期啊，感觉有点不好管，怎么办？哎呀，这个你是觉得他这个喜欢二次元不太好，这是怎么着？还不好管？这个不好管是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二次元上面吗？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或者是说这个代沟就出来了，家长可能不太懂啊，为什么要喜欢动漫？为什么要把自己捯饬成那样啊？是吧？就 是的， 这个是有一点青春期，不管是叛逆还是代沟啊，我们把它套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其实都存在的。 其实这点我还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国家最近在网络的这个，特别是对于孩子网络安全化的管理上，其实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原来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弹出很多的黄色暴力等等很多的画面，现在几乎大家在打开电脑的这种屏幕上，这种被无意识安插的恶意的这种插件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了。但是我们家长真的是应该在身心上多多的去关注这种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确实是要干预和管理的。当你发现他看的内容只是一个他只是兴趣爱好的点，他只是去看了这样的动漫，那么没有危害身心健康内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去约束。比如说他想玩一小会儿游戏，比如说他想看一小会儿合理健康的动漫的书籍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在他给他制定学习制定目标，他完成什么样的时候我奖励他什么。但是如果说他涉及到的内容与暴力有关系，与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有关系，那么家长一定要严格的管理。 我替这位家长说两句啊，因为我作为80后，其实我有时候我也不太懂90后和00后的二次元的世界，我是真的有点不懂啊，我已经跟他们有点代沟了。我在设身处地的就站在爸爸妈妈们的角度来想，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单单是动漫和二次元，可能是另外的一些问题。总之这个问题是家长的层面觉得耽误了他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金钱，但是孩子的层面觉得说我就这么一个爱好你还不满足我。哎，好，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碰撞，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候来解决这个父母不单单是动漫和二次元的其他的兴趣爱好也一样，当这个青春期的碰撞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给家长一些解决的办法。同时呢，如果想继续跟我们聊天，先懂孩子再谈教育这样一个话题，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给我们留言。半点报时之后再见喽。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德造花香二》。我的老家溆浦，自古种茶酒二世，乡间的堂屋不叫客厅或起居室，喊作茶堂屋，吃饭待客小憩，冬天烤火熏腊肉都在茶堂屋。坐在这间屋子自然是要喝茶的。倘若说茶是居家日常，酒则是关乎大事的，任何宴事都是要做酒的。这里的乡间多有能人，善酿各种各样的酒。自小记得有种阿板子酒很受男子汉们喜爱，阿板子酒是很珍贵的，节俭而又重礼的人家定要藏着招待客人，而男人们平日常喝的是甘蔗酒。溆水两岸开阔的沙地从夏到冬都长满了甘蔗，小孩子都喜欢在甘蔗地里玩，想象那里是烽烟四起的青纱帐，还可以躲在里面偷甘蔗吃。初冬开始，甘蔗地每隔3-5里便有一处堂房，十几根杉木搭起山脚尖顶的架子，盖上稻草便是堂房了。甘蔗糖熬完就拆掉堂房，来年再去搭建， 我们对上的堂房却是瓦屋，很是让人羡慕。那堂房只有冬天派上用场，平时都是闲着的。男孩子打仗，女孩子踢房子，都喜欢去堂房。扯猪草的孩子背篓往堂房一放，就只顾着玩去了，眼看着时候厌了，才匆匆忙忙钻进棉花地或柑橘园去扯猪草。遍地都是可做猪草的野菜野草，可小孩子们总是很难扯满一背篓的猪草。回去时越到家门口，背篓里的猪草就显得越少，小孩子们总是在进屋前放下背篓，将只有大半篓的猪草扒得松松地垒起来。娘接过背篓，忍不住笑骂：你这猪草是弹匠师傅弹过的呀。那时候乡亲常可看见弹棉花的弹匠师傅，肩上扛着长长的弓。熬糖的季节，小男孩放了学就往堂房跑，拿一截甘蔗藏在衣袖里，趁熬糖师傅背过身去，飞快地把甘蔗往糖锅里一伸。听得师傅一声大吼，偷糖的男孩已跑出三丈远。男孩举着甘蔗在寒风里飞奔，糖汁很快就结成脆脆的壳。这是甘蔗糖的一种浪漫吃法，叫吃糖甘楚。熬剩下的甘蔗渣堆得高高的，男孩们在上面玩打仗，我们那会儿最爱蹲上面打闹游戏。甘蔗糖还没熬完就开始蒸甘蔗酒，堆放些时日的甘蔗渣开始发酵，成了蒸酒的材料。高大的木蒸桶日夜冒着白气，酒香和糖香飘去好远，村里的人都闻得见。这时候学校放了寒假，男孩子们天天守在堂房，热气腾腾的堂房比家里暖和。蒸酒的师傅看出我们的心思，用酒蹄子舀出酒来，笑道：来呀，醉得你摸门不着。小孩子们一哄而散，就像晒谷屏边被赶飞的小鸡，想再回去偷谷子吃，又害怕主人手里的竹竿。过一会儿，孩子们又围到蒸酒师傅跟前去了。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818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橡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温通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啊，让他能不能多分点精力学习呀、啊？好像在这个方面产生了一些障碍的，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看到我们直播帖“先懂孩子，再谈教育”这一条，评论区可以留言。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喜欢动漫的吧。正值青春期啊，有些不好管呢、啊。不单单是喜欢动漫，我觉得有的是，比方说喜欢玩游戏，有的呢就是喜欢捯饬自己。爱美爱化妆啊，每天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去化妆。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大概14岁吧，啊，就化妆品啊各种还是比我的要多很多。对，但是他是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是个爸爸，他说我怎么管，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化妆品，他说要买那买吧，就啊，他说很需要或者怎么着。哎，这个时候好像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啊，然后这个学习的比例，家长觉得怎么你花了很少的时间在学习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所谓的兴趣爱好上，怎么办？有点不好管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当孩子花了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就是我们大人认为对孩子的发展没有太好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大人一定就要干预了。那这个干预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正处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是，咱们说不是，那肯定就是一点好的效果都没有。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孩子喜欢二次元，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家长既然他这么喜欢这么迷恋，那我们现在家长如果是生硬的就不允许你怎么样了，那肯定是办不到的。那怎么办呢？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家长先融入到孩子的这个二次元的这个这叫什么呀，因为我也不太懂 动漫， 这个动漫的这个活动当中去，最起码家长得做一些调研，到底二次元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喜欢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展会来做这个。那么家长要跟孩子去谈，让孩子知道，就是我的家长对我不是说一味的就是 不许 抵制。那么家长去了解了之后，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注意火候，不是说您了解之后您还顺着孩子去走，跟着他去走， 很有意思 啊，不是顺着他走，或者是说这个了解完了之后，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很智慧，就是在你了解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能够找到能拐弯的点，怎么能够帮助孩子从这里边摆脱出来解脱出来。其实这个孩子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家里有特别叛逆的孩子，或者是根本就拿家长的话不当回事儿的孩子，这个其实我们要追溯到孩子的小时候，家长的陪伴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说特别提倡两个字叫陪伴，让我们的家长放下手机陪伴我们的孩子。那我们也知道前几天发生了特别悲惨的事情， 妈妈看朋友圈、 妈妈看朋友圈，两个孩子，你这个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儿。那同样在前几天我也看到了一位爸爸的陪伴，当时我特想给他们拍照，但是我又觉得侵犯了人家的肖像权，我没有拍。但是我就想等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爸爸这个陪伴呀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小孩我看那个样子在六岁左右，上一年级一二年级左右，早晨是7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去出去买菜，在小区上边，小区里边看到呢四个水瓶作为两个球门爸爸带着这个儿子在踢球，然后这个水瓶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球门，一个是渴了让这个孩子喝水。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买菜回来，我看到这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金牌， 赢了。 爸爸这个金牌已经挂上了，爸爸给这儿子擦汗呢，儿子喝着水呢，中间的过程我没有一直盯着，但是咱们一看就肯定让儿子赢了，挂上金牌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爸爸的陪伴太智慧了。陪伴不是说你就坐在他的身边，好，你干这个我干这个，这叫我陪着你不叫陪伴，是高质量的陪伴。这个爸爸的陪伴质量相当的高，七点多钟就起来带着孩子在小区里边踢球，可见大人和孩子都有良好的作息时间。 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好。其实我们说孩子最后想让孩子学习成绩好，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习惯好，他习惯就好了，而他的学习习惯是从何而来的？是从小生活习惯转化而来的。 嗯， 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可能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哎，这一点我也要哎手动表扬我父亲。你看我刚才就说了，就是一直都是他管我学习。哎，我就思考了，那小孩总是会有这个惰性的时候，我也不想起来上学，但是我父亲永远起得比我早。 对呀、啊、 因为他要送我嘛，就永远起得比我早，即便是现在了，他已经快退休了。哎，我有时候回家或者怎么样，哎，我说我早上出去办事儿，他也比我早。啊，这么多年他在坚持他的生活习惯，那我多多少少我会受到影响。 很多时候不是说我家长，就是当你的孩子啊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家长你反过头来想你对孩子这十几年二十来年的教育、 嗯、 你就会发现越是你用嘴嘱咐孩子的事儿，他越办不到。 嗯， 越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你能做到的，孩子一定能做到。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嗯， 那你说那个孩子爸爸让他踢完球了，让孩子获胜了，给孩子戴上金牌了，这里边包含着多少教育？ 嗯， 习惯教育。那么热的天踢球， 对， 战胜困难、 哎、 克服困难的教育、 嗯、 给孩子戴上了金牌，树立孩子自信心荣誉感的教育、 啊、鼓励、 哎、鼓励、 嗯、 哎，你说那个小小的金牌咱们大人看着好像在开玩笑哈， 某宝上面可能还可以买很多。 就是啊，在开玩笑、嗯、但是在孩子心里头可不是。 嗯， 爸爸给的这块金牌可特别的珍贵。 而且你看六年，就是六岁的小朋友，他正处于一个从幼儿园比有点懒散的这样一个状态，要进入到小学阶段。 对、啊 啊，很痛苦的、啊、这个， 所以像我就相信这个孩子长大了，他长到16的时候、嗯、绝不会说他爸爸说不让他干什么或者给他提什么合理化建议他会说我不听。 嗯， 100%不会、 哦、 他一定会很和他的爸爸妈妈交心，爸爸妈妈提什么合理化建议他都会去听。 所以现在如果说已经走到了孩子青春期这个时候了，有点听艾琳老师讲，觉得说我好像错过了比较小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言传和身教的机会。其实这个青春期的矛盾，我们这个时候再来陪伴，虽然晚了一点，但也不算太晚。 对， 嗯，喜欢动漫没有问题。这位朋友练军医生，其实他之前也私信给我一张他女儿去这个穿着二次元的衣服去到展会现场的照片。你既然有照片啊，那肯定是照片，那肯定是你陪着去了。刚才艾琳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陪着去这是第一步。哎，第二步是你要真的去了解一下，说到底为什么喜欢呢？跟他也聊聊啊，跟同龄的在展会现场看到的别的朋友也聊一聊，哎，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东西？真的了解他的心理的诉求，我们再去尝试着掰一掰。 对、 啊、 而且像他喜欢的这种特别小众的啊、 嗯、 应该是比较在、 啊、没有90-00后特别大众 啊，在我这个年龄开始 对90-00后很大众， 但是我女儿也是90的，她倒没有这个， 是吧？ 对，我女儿也是90后。 您的女儿比较小众。 她对这个没有兴趣。 嗯， 但是她喜欢，比如她喜欢张杰，他喜欢看张杰的演唱会。 啊、 嗯、 哎， 这个我、 哎、喜欢看演唱会也是一个家长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孩子的一个点。 但是就是什么，你喜欢他演唱会，那我就要告诉他张杰，那他喜欢张杰，我就要告诉他，你看张杰是一个农村孩子， 嗯， 他能走到今天， 哎，你喜欢他什么？ 对，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刻苦走上来的？嗯、还有就是张杰在电视上表现的，咱们所能看到的，确实是一个很正经、很上进的一个青年。 嗯、 从来张杰，咱们没有看到过他说打扮的特别的奇异，特别你看，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头发、穿着都从来都是很规矩的。 嗯、 那我就你喜欢他，我就给你往正道上。看他的好，哎，看他好的一面、 嗯、 你往正道上去引导他吗？ 嗯，那这个爱好和学习啊，因为很多的家长现在在18岁之前吧，至少在上大学之前，可能还是希望孩子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放在学业上面。两位老师会不会有一个比例上的建议？我们也让这个喜欢动漫，包括喜欢，我们待会儿还会回答一个喜欢玩游戏的啊，这个有时候家长说我怎么把握这个度呀，我要不要给他大概的核算一个比例和时间哦，你在这个比例之内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这样，就是我们最好建议孩子每天玩游戏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那能够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是最好的。还是要更多的培养孩子把大量的课外时间用在看课外书，哪怕是出去旅游，这样的习惯都是会很好的。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不管是游戏啊还是其他的这种，耗费他全部的精神注意力去做这件兴趣爱好的事情，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啊？这踢足球 看他多大了，我觉得就是比如玩游戏，这孩子现在处于小学特别小的阶段，那就完全杜绝。 嗯， 因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家长说话还非常管用的时候，坚决不允许。 嗯，那稍微大一点到中学阶段了， 他现在已经到了中学阶段了，你就只能给他最尽量的减少时间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一定要管住自己，往往有很多爱玩游戏的孩子，他一定有一个爱玩游戏的家长。 啊，你管我，你自己还玩呢。 对 啊，这个又说到了身教这个问题。 对，所以就是说你想管孩子，你认为这件事情对孩子有害，而且确实有害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杜绝。 嗯，好，我们刚才说这个玩游戏的这位家长啊，现在比较苦恼的说，暑假的时候说儿子想要一个小米平衡车，说我也挺想给他买的，我就提了一个条件，说你一年不玩手游啊，这手机游戏我就给你买。哎，你看这我们提要求，那你能做到，我们来一个置换。好，结果呢，儿子犹豫了，宁可不要平衡车也要玩游戏。怎么办？ 时间太长了。 你提条件的时候他拒绝了啊，那算了吧，那就好可以，我就继续玩。 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 哦，就一年。 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一年太长了。你可以什么呢？就是说，你两周，这两周之内，或者三周，你不玩游戏，我就给你买这个小米平衡车。 嗯， 我给你买完之后，如果你中间再犯了，那我是要没收的。 啊，就不许玩。 对，不许玩。嗯，但是你要一下让一个孩子这一年，然后之后才能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太长远了。对于一个孩子，别说孩子了，对于一个成人来讲，一年以后你才能够。 我还喜不喜欢这个东西都两说。 对呀，你整个他就对那个东西不感兴趣了。 哦，这个也是方法问题。 时间太长了。对对对。 啊，那要不然我们就以暑假，因为暑假马上就结束了嘛。 对， 对， 对，我们就说，哎，从现在开始到开学， 嗯， 你就不玩。 对， 完全不碰。 对， 我开学的时候我就给你买。 对， 但是后面我们也约法三章。 嗯， 每天一个小时，超过了 不能，既然已经给买了，就不能再玩了。每天 后面也不能玩。 对，每天把你玩手机的这个玩游戏的时间用作去玩这个， 哦， 锻炼身体。对呀，啊，多好啊。 嗯，好，后面再犯，就手机游戏也不许玩，平衡车也不许玩，什么都没得玩，只能学习。哦，原来有时候我们去做这个条件的置换，甚至去跟孩子交心的去谈一些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好这个条件是不是太苛刻，或者是给他心里造成很大的压力。 对，这跟我们带孩子，就是你给孩子提的要求以及你让孩子学的东西是什么呢？一定是孩子底下垫一个小板凳， 嗯， 再欠起脚尖儿，再伸起手，能够得着的，我们家长就说， 嗯， 那么孩子拿着一根大长杆都够不着的东西，你去跟他说，对他还有兴趣吗？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就如果本来这一次考试考了60分，你说你下次考100，我就给你买，这强行给他一个很难达到，他自己都知道很难达到的一个目标。 对，你中间一定要给孩子梯子嘛， 嗯， 啊，你一定要让孩子这个目标，哦，孩子能够想到，我只要稍微努力，我只要坚持一下，我就能够达到，这样才有诱惑力。你的那个要求跟痴人说梦似的，那对孩子一点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对吧？ 嗯，哎，这我们大人总爱说一个词儿叫舒适区，其实人都是这样的，谁没有惰性，谁不想在舒适的地方待着？ 对， 孩子也是这样，自主的选择了一个很舒适的方式，玩游戏我就不想学习，啊，去看动漫我就不想学习，一定是这样。那你要把他从这个舒适区里边慢慢的引出来。首先得给他开一个门儿， 对， 然后再拿点什么就是这个好吃的东西把他引出来，要循序渐进， 对， 不能咔给他拎出来他接受不了。 对，还有学习上的陪伴嘛，嗯，刚才我说那个特别好的例子是玩的陪伴，嗯，还有学习上的陪伴。有的孩子之所以对学习没有兴趣了，把自己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了游戏或者投向别的了，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孩子真的无助了。 嗯， 就是当他取得了不好成绩，或者他在学习上面有困难的时候，你家长除了指责，就是谩骂，要不然就是花钱，而你没有一个坐下来塌下心来真正给他指导的这个过程。那孩子就是我老有问题，可是我老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和解决，最后就成了咱们所谓的那个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了。索性我就放弃了。 哦，孩子就选择了逃避，彻底逃避。 对， 我不学了，行了吧。 对呀。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给孩子有效的帮助。 哎，这个陪伴啊，学习的陪伴，有一些家长也会说，那现在这个太难了，我也不懂啊，我也。 这个陪伴可是有技巧的。 好，好，我们要说说这技巧了。 你看，原来我们一个老师跟我说啊，就说这个也是我们那个上文金泰的老师，他说教数学的，他说他有一个班教过一个班，那个班的数学成绩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并不是因为那个班的数学老师是这个年级最优秀的，而是因为这个班的班主任特别的会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就是这个数学老师留完什么东西，比如说在这个黑板上边没擦，这个班主任就特别会巧妙的跟大家说，哎，你们今儿学的这是什么呀？这个怎么回事啊？就是装傻。我们家长学会装傻也是一门艺术。人家说其实一个强势的妈妈是毁一家子的，有过这种说法啊。妈妈要学会适度的装傻， 哎，示弱， 示弱，不是说家长说我特别会，我都叭叭叭叭给你讲明白了，这是好家长，不是这样的， 哦， 而是你怎样引导孩子给你讲。我们就发现小学的孩子，你让孩子一味的做题，你做完了我给你判，孩子做的时候特别无精打采的，特别不高兴。你要跟孩子说，咱俩一起做，或者你说我做，今天咱俩交换啊，我当学生，你当老师，我做一会儿，你给我判。哎呀，孩子拿着红笔，他别提多高兴了， 一直等着，一直等着，还没做完， 他特高兴。然后你做的时候，你再诚心错两道 啊，然后再看他能不能找出来。 哎，其实这个跟他做没有区别，他能不能帮你把错挑出来？你说他这知识点会不会呀？ 哦，不要觉得好像他一直在做，孩子一直在做，这就是好的对的方法， 对。 有时候稍稍的变换一点点方法就 对 了。对， 陪伴的时候一定要用心，要想办法。 哎，说到这个示弱呢，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之前也是看一个电视节目，就是好像就是讲妈妈的一些吧，就当时演员胡可，哎，就跟另外两个就是还没有小孩的哎这个演员在说，我们家是两个儿子，他说其实有时候妈妈呀就得跟儿子示弱，这儿子也就四五岁吧，大概，他说你不要什么都帮他做，你都帮他做了，他还做什么？他说我有时候就经常跟安吉和小鱼儿说，哎呀，这个怎么做呀？妈妈不会做，你们帮我做了。啊，比如做蛋糕呀，做小饼干呀，啊，这个怎么弄啊？不会弄啊，哎，小孩就很热情的来帮你弄，哎，很展示自己的这个智慧和能力的时候到了，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不管男孩女孩，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也不管是做蛋糕还是做题啊，这都是相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跟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艾琳老师，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关于这个孩子教育的事儿啊，真的是说也说不完呢。你们这玩游戏的啊，赶紧的，别跟人家许一年的期了，赶紧的给他一点期待感和这个可以完成的目标，我们再试一试。下一次两位老师来的时候，说说你们的成果。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书房板块就聊到这儿喽。明天我们会进入到客厅板块，明天上午10点，乐享生活，再见吧。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